视里看到了你。是向朋友收回，是向高粱拽腿，是有了盔甲也有了眼泪，躺下去是山水，翻过来是花蕊，狂风中碰杯历经也奉陪，本来偏不输赢，可是我淘气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本来真不忍心，当此刻别离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本来偏不输情，可是我淘气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本来真不忍心，当此刻别离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。诗里看到了你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我在诗里看。 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我轻轻地朝你口里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，我轻轻地朝你口着向往的拥抱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， 的温柔，我静静地尝一口，味道香浓地说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 我静静地尝一口，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。我静静地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作词陈柏霖，读歌人张彤。朋友偶然提起关于你的消息，他们说你过得不如意，我也时常想起关于我们的过去。我知道，我想起了你。南城的四月里总是会下起雨，街道上总有很多情侣，女孩发着脾气，男孩笑着回应。我知道，我还在逃避。南城的夜里总是下起了雨，南城的你挽着谁的手臂？南城的风是否吹向了你？它带来了我的消息。你曾经是我亡命天涯的勇气，你也时常提起关于南城的过去。我知道你还没有忘记，你最爱的电影，你最爱的歌曲，我现在还能想起。他温柔地对我说起，时间悄然离去，我却心有余悸。人和人逢场作戏，记得早些回去，我依然很惦记。爱人呐，我将远去。 朋友偶然提起关于你的消息，他们说你过得不容易，我也时常想起